about. 会计或者是会计师应该怎么说呢 ?Accountant.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稍微有一点难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学 Accountant. Accountant.大家要注意啊，这个啊重音呢要在第二音节，也就是 accountant 非常好。它的拼写是 accountant accountant 会计师 accountant。那么 accountant 啊，可能是在公司工作，也可能呢是在这个银行工作，银行。Bank, B-A-N-K, bank, bank. 那么这个银行呢，有可能是在市中心或者是在小镇的中心。Town 这个字呢，可以表示城或者是镇。Town, T-O-W-N, 应该是发 ow 的音。Town.我们刚才说过了啊，我们新要认识的这位朋友呢，他特别特别的忙。那么忙怎么说呢？应该是 busy, B-U-S-Y, busy, busy。请朋友们注意 ，busy 是一个形容词。那么形容词呢，不可以单独的来用，不能说啊 ，she busy， 她忙，这样是不可以的。这样好像有点是按中国的这个啊句子啊字对字的翻译过去了。我们一定呢要在形容词前面要加一个是动词，也就是表示是的这个动词，比如说 is 啊，或者是 are 呀、哎，那么连起来呢，说他很忙，我们就可以说 she is busy。She is busy。好，那么再来看看他非常忙，一直要工作到几点？这个直到我们还可以用 till 来表示 ，T-I-L-L till till。比如说他一直要工作到这个五点钟六点钟七点钟才能完成他的工作，完成 finish F-I-N-I-S-H finish finish。 那么比如说我们做完工作或者是做完功课啊，完成一个什么事情，读完一本书，都可以用 finish 这个字 F-I-N-I-S-H finish。好，再接下来呢，看看这个做完工作啦，可以回家啦，可以做饭啦。那么这个做饭怎么来说？做饭我们可以用动词 prepare， 也可以用动词 make。分别来看一看这两个词。第一个 prepare， P-R-E-P-A-R-E， prepare， prepare 准备的意思。同时我们还可以用 make 这个字 ，M。A-K-E make 好，学完了做饭的说法呢啊，我们再来看看休息怎么说。吃完饭啦，可以看看电视啦，休息休息啦。那么这个休息要用 rest R-E-S-T rest rest rest 可以当名词用，也可以当动词来用。好，最后再来看看这个大约的说法。比如说他要休息会儿，大概休息两个小时吧。那么这个大约大概就是 about， A-B-O-U-T， about， about。 好，一起来看看 Kelly Ho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 Text Ken Cohen